十点整， 北京拜耳号称口腔医院，口腔种植，口腔正畸，电话6701808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冬季保养就选魔圣深度换油，产品专业，效果超棒。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本市2016年市级政府预算编制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并有序推进。2016年本市预决算公开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到市委、人大、政协序列以及群众团体组织。与此同时，三公经费公开范围也将由目前的行政单位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随之扩大到所有使用财政拨款的部门。在延期了半天之后，昨天中午12点，2016年度北京市公务员考试报名通道正式关闭。截至昨天17点，通过审核并缴费成功的人数已达到77000多人，竞争比为11.2:1，略逊于近几年的平均水平15:1。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10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0.5%，增幅比前三季度提高0.3%。尤其高技术制造业继续领跑。与此同时，消费品市场继续保持繁荣，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力量。目前三元桥因为大修正在采取断路措施，断路将持续到今天晚上11点，接下来15个小时，三环三元桥区域主辅路都会断路，禁止公交车以外的车辆行驶。巴黎时间13号晚上9点多左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4点多，巴黎先后至少发生6起枪击，3起爆炸案。爆炸发生在法兰体育场外，当时正在进行法国同德国的足球比赛，到场观战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事发后已经安全撤离现场。以上资讯是由晋桥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目前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雾，大雾黄色和霾黄色都在预警中，大气透明度低，空气质量差。今明两天本市雾霾天气将持续，天气阴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明天夜间受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将有所改善。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雾转中度霾，南部重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捕蝴蝶喂鹦鹉，泡温泉来南宫，这里的冬天不太冷。南宫景区83316030。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秀员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广安门桥南向北车多，京通快速双桥以西进京方向车多，京藏高速出京方向科技园出口车多。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87.6。 天的故事，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大朋友，他是啄木鸟科学艺术小组创始人，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童话作家杨洋老师。杨洋老师您好。 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 杨洋老师呢在近几年哈为小朋友创作了很多关于这个恐龙的故事，您怎么一下子对恐龙这么感兴趣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每个小朋友可能都有一个恐龙的梦。我小时候呢也是，小时候我看过一部动画片叫《恐龙特急可赛号》，这个一下暴露我年龄了。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是从书上比如说《十万个为什么》，或者是从这个动画片上，然后接触到恐龙。那个时候对恐龙可能就是模模糊糊的认识，但是长大以后呢，因为我在写作嘛，一个偶然的契机遇到了我的搭档赵闯，然后他是做这个恐龙科学复原的，那时候我看到他的画，一下子就觉得震惊了。然后 科学复原， 对。就是他把这个恐龙从这个化石开始研究，然后再包括这个科学家对他的这个论文的描述，那从这里面去提炼这个恐龙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他就把这个样子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当时看到他这个复原之后，我觉得特别惊讶，怎么能画得这么真呢？就像真的动物一样，在现在那个动物园看到动物一样。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可能可以给这些恐龙们他们的生活做点什么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想就去写这个恐龙的故事。 小的时候你也是喜欢恐龙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哈。一般来说女孩子好像喜欢恐龙的少一点吧，男孩子喜欢的多哈。 对对对，所以我的这个喜欢可能跟就比如说我搭档赵闯他这个喜欢就不一样。他是从小一直到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爱这个恐龙。那我小时候可能就是刚才说的一种模糊的这个认识，但是真正 印象哈， 对对对对对，但是真正说跟恐龙建立情感可能还是在我写恐龙以后。 那当时您看到赵闯老师科学复原恐龙之后，您就怦然心动哈，就觉得这个恐龙好像呼之欲出，怎么把它赋予这种角色化哈，让小朋友一下能接受，那您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记得2年3年前我在自然博物馆 对 也是采访过您，您那个时候也是在湖南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也是关于恐龙的。 对，那个时候应该是少儿成长大百科。 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专门给小朋友写的，年纪比较小的。 对，那个好像不叫故事对吧？ 对，那个实际上还是偏重于科普。 我印象里面也是2、3年前的事情了。我印象里我采访您的时候，您就说大概给大家介绍，比方说这一类的恐龙是什么对吧？ 对， 他们叫什么，他们的习性。那这一次就是您和赵闯老师共同创作的这个他们，那已经是把它更偏重于文学化了。那您是怎么考虑的？当时有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啊？ 其实从开始创作这个就是接触恐龙，然后到开始可以写恐龙故事，其实中间经历了特别漫长的一个时期。 漫长？多漫长啊。 我们大概我可能有大概2到3年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就是完全没有去动笔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学这个古生物专业的嘛，然后你如果要是去真正去写一个领域的东西，那你首先要对这个领域要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了解，那你才能够把这个领域它较为艰深的东西，然后你变成一个大众可以理解的这样的话语来表达出来。这前两三年的时间，我可能每天都花十几个小时在学习论文，然后从一点一点的去积攒这个古生物的知识。经过这个3年的时间，那我再去写的时候，当时其实我刚刚开始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其实有很多恐龙的书，然后也有很多比如说其他领域的科学普及之类的书，很多孩子对于这些科学类的书籍没有这个特别特别浓重的兴趣，他们可能更喜欢看童话书，或者更喜欢看这个文学类的书籍。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不是说我们的小孩子对科学不感兴趣，一定是我们的书中出现了问题，就是没有能够足够引起他们兴趣的这个点在书里出现。所以我开始去涉及到写恐龙这个书的时候，就想我能不能用一个我擅长的文学的方式去跟科学来结合，然后去做一些尝试。 嗯，那刚开始的这个科普的书籍出来之后也是这样，就是我把故事融入进去，那这个故事表述的可能就是恐龙当时一个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能够想象到他们当时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在里面、嗯、就是恐龙的故事可能更多的是借鉴我们人类社会当中的一些故事， 嗯， 所以我去给恐龙添加这个就是附加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他们发生的一些情感，比如说他们的友谊啊，然后他们的梦想啊，或者他们在实现一些自己想做事情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困难， 嗯、 那这些东西可能都是我们小朋友甚至大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所以我把人类的这种情感赋予到恐龙的身上，然后让恐龙作为载体，然后去营造这些故事。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一直在做的。 嗯，如何把这个恐龙的故事让它更合理化哈，让小朋友大朋友读起来觉得哎就是这么回事儿，它就是真的一样，其实这个是并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对 对 对、 嗯、 所以这个就是首先你需要特别的对这个恐龙有了解，那你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去文学化。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比如说普通的这个专门搞文学的作家，他是就是很难入手的。 嗯，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之前写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叫伊卡兰翼龙，这 伊卡兰翼龙 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像一个阿凡达里面，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它出现过一个怪兽、啊、就是会飞的这个怪兽， 嗯， 然后它这个怪兽长的样子呢跟这个伊卡兰翼龙是有点相似的、 啊、 所以这个科学家在发现这个化石之后特别兴奋，然后他命名的时候就采用了阿凡达电影当中这个怪兽的一个名字。 嗯， 那这个翼龙呢它长得就比较奇怪，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翼龙都是头顶上长一个冠脊哈、 嗯、 长一个冠就各式各样的，但是大部分都是长在头顶的，但是这个翼龙呢它的冠是长在下颌的 啊。 对、哦、所以它跟其他翼龙都不一样。那你当你就是面前摆着这样一只翼龙的时候，你去给它想故事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是这样一个特别的翼龙，它在这个样子上外貌上跟别的翼龙不同的时候，那它可能在它的心理状态上跟别的翼龙也不一样。就像我们小孩，比如说我们自身会有一些什么特点，这个特点在别人看起来可能是可能觉得是比较奇特的或者比较古怪的，那这样给我们反馈过来之后，我们小孩子可能会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啊，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给这只翼龙创造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它有一天生活在了一个就是独自生活在了一个地方，他本来生活的蛮好的，然后心情也很高兴，然后在湖里去捕鱼，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在湖里看到自己的影子的时候，倒影的时候，他发现哎他居然跟旁边的这个翼龙长得都不一样。 嗯， 那个时候他一下子心情就变得特别沮丧，他说原来大家每天对我笑，每天对我那么友好，可能是在嘲笑我的样子，并不是对我特别友好。所以他从那天开始他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他白天就不去捕鱼了，他一直到傍晚大家都收工的时候他才去，这个日子过了很久，然后他慢慢的就没有了朋友，然后有一天他的朋友们不远万里的也飞到了这片湖上，然后他们去捕鱼，然后旁边的那个翼龙就发出了特别惊叹的声音，他就不知道怎么了，他就出去看，发现呢其实他下颌上的这个脊啊有特别重要的功能，就是他在捕鱼的时候会破开水面，然后去减少阻力。 嗯， 然后他这个下颌上的脊呢，然后还会连着后面可能会有一个喉囊，这个喉囊就是说他可以把鱼捕进来先放到喉囊里，然后存很多很多条鱼，这样的话它其实在水下它工作的时候可以一口吃进去很多，那然后再飞起来，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减少它捕食的时间的。那旁边的那些翼龙呢就非常惊叹，发现哎呦原来可以有这么好的捕食的方式，但是他们自己没有。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伊卡兰翼龙才意识到说，我平时也是这么捕鱼的，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这是我的优势，所以他那时候飞出去跟他的同伴一起去捕鱼，然后旁边的翼龙们都为他鼓掌，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才心里的这个心结打开了，他觉得可能接受自己的这个特点，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可能他的以后的生活才会快乐起来。那这个就是完美的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时候，他才觉得这个是就是最真实的自我。那这个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接纳自己的特点，然后让这个特点变成自己的优点， 那我觉得可能很多很多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我把这个一卡蓝翼龙它本身的这样一个特性结合起来去创作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这就是我每天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个思路。 刚才杨老师呢给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啊，而且我觉得是会给孩子们起到慰藉心灵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第一感受就是有很多就像您说的，不管是有心理障碍的还是有这种肢体啊和别人不太一样的这样的孩子，我觉得读完这个故事之后都会树立起自己的信心啊。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呢， 对对对， 是可以鼓励孩子的，它不光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普及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这太好了。 对，所以我就希望是能够我们站在科学的这个知识上面，然后把这个知识用起来，真正的让读者读完之后，小朋友读完之后，他的心灵会受到一点震荡，就觉得我真的是跟我的心灵是产生共鸣的这样一个感觉。 啊，那我将要去很多所这个孤残学校啊去演出，要有机会我一定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 谢谢 、还有吗？和我们再分享一个，就是您觉得在您创作这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的一个故事，经过了好长时间也觉得不满意，几易起稿这样的有吗？ 最难的我觉得可能倒是没有说有多难，但是就比如说您刚才说那个就是他们恐龙时代这本书哈，这本书实际上我们在一二年底的时候出过一版，然后当时出完之后今年实际上是重新修订了，但是修订完之后可能我们里面80%的内容就都改了。那这个改一个是什么原因，就是一个是因为就是我创作的这个领域它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古生物科学它可能每年或者是每个星期每个月它都有一些新的发现，那这个化石发现之后，就对于比如说某一个物种它发现了它的新的化石，那对于它的研究可能就会有新的进展，那之前的这个结论可能就会有推翻，那所以你在创作这个在这个科学事实的这个基础上，那这个科学事实就发生了改变，所以你的文学创作可能相应的也会发生改变。所以经过这大概有3年的时间，那我们之前做的一些文字的创作可能就会发生了变化，那包括我的搭档赵闯他的这个绘图方面也会发生一些细节上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这次是进行了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修订。那再一个就是这本书创作过程当中，就是它融入了不仅是融入了这个科学的知识，还有一个也是文学化的一个创作嘛，那然后它其实表述的就跟我刚才那个一个单只的恐龙一个小小的故事不一样，那它讲述的是整个将近1.7亿年恐龙从诞生到灭亡的一个整个一个演化的过程，那如何用每一只的恐龙，然后他们在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要有逻辑的把他们连接起来，然后去表述这个漫长的1.7亿年的一个演化的一个过程，还要让大家明白这个演化过程它是朝哪些方向发生了一个什么样大的一个变化，然后最终从诞生到灭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创作过程当中比较困难的，就是要把很多点都要放进去。 那杨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说每年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都会有不同的发现，对这个恐龙哈都会有不同的这种结论那您的故事岂不是总要去改变吗？ 总要变，就是我们书一旦书要再版的时候，就是修改的工程量就会比较大。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棘龙大家都比较熟悉，是一个就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肉食恐龙。那这个棘龙大家之前对它的印象就是背上长一个帆，然后腿四肢也还是蛮修长的，它爱吃鱼。一般情况下呢是生活在陆地上，比如说海边啊，然后方便他们来捕食。那这个印象其实一直都是因为棘龙的化石是二战期间就已经发现了。那但是呢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科学家就他获得了一块更加完整的化石，因为棘龙那个化石发现之后在二战的时候在战争当中被毁了，所以大家对于他的这个描述都停留在当时的这个科学家对他的研究的文字记载，然后当时他还画了一张科学家画了一张素描的图，那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这儿。但是去年这个科学家找到一块更加完整的棘龙化石的时候，他发现实际上棘龙的四肢可能特别特别短， 就它变成了一个短腿的一个动物啊， 变化也太大了。 对对对，然后它可能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水中啊，它是比如说它生活在一个比较浅的这个河流里，它就可能不上岸， 嗯， 它在这里面去捕鱼，然后它背上的这个帆呢，可能就是中间可能还有一个凹，就是这个样子造型跟以前也不一样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无论是从绘画还是文字上，你都要进行大量的改变，去适应这个新的研究， 甚至是要重新去写， 对，重新去创作了啊、 因为它的，你看从习性到它生活的环境完全都不一样 、对对对啊、 那就是一种新的创作了哈，包括您和赵翔老师都是 重新来创作，对对对，都是重新来创作啊、所以每次其实有可能比如说这个书名还是一样的，但是里面的内容确实更新了不少，就是每年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修订工作就要耗费很多很多时间 啊、那杨老师，那您和赵老师是不是就一直需要关注这个领域的最新的研究动态 啊、对对对， 每天都要上网看， 每天都要看啊、之前就是我们的工作其实每天很固定的，就是说看一些相关的论文，就是比如说你最近在创作的一些涉及到的物种的一些论文，那然后每天都要追踪新的研究是不是出来新的成果，颠覆了之前的这个研究的成果。 那我知道就是您和赵成老师呢，不仅是出版了这样的书，还有杂志，对吧？ 啊，对对对，今年实际上很大的工作都放在了杂志上。从今年年初开始，然后我们出版了其实几本杂志哈，有一本是《恐龙大王》，恐龙大王也是针对应该是说小学生吧，然后每个月一期，然后里面有恐龙明星，有翼龙明星，然后还有一叠就是我们的纯粹的，比如说文学创作恐龙的小说，这样一个它就是既有这个科普性的知识，然后又有文学化的故事，然后还有这个海报级的这样一个震撼性的图片 啊，对，孩子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贴在自己家里的。 对对